漂泊，却搁浅在你似有似无的眼中。繁华落尽，奈何不了什么，却总是宇宙幻流。红尘里曾被谁挽留，又怎么能潇洒不带一点心痛。冷风吹过，原来残梦依旧，只是我无法摆脱，已经无从寄托。强求回头看我脸上的落寞，若是谁让我染上寂寞，有多深有多浓有多真，穿都难免有错，该放弃该伤心都难以选择，何去何从，一生憔悴已无话可说，情绪飘零又如何，终究还是不能免不能说。不能说。